佢係望住周身啫喎，即係周身一個咧，即係路學呢、這個，即係呢、這個呢、這個叫話人哋話路學長板橋啦，佢係路學羅頸橋喎，真係，喂都搞得掂佢哋喎，阿哥。 佢將俾佢監察院嗰啲嘢咧，好似播 係啊，所以我今日都刮目相 看。其實嗰啲，其實嗰啲，其實佢講嗰啲嘢咧，不如我諗諗下咧，係 unrelated 嘅。因为佢讲緊係佢哋嚟七一游行。 係啊。 又话你点解你话唔赞成七一游行，又话人哋和理非，又话人哋左交，咁嘅你又嚟。 唔係你坦白。 但嗰样嘢呢就同围攻嗰样嘢就唔係好直接有关系。 坦白指咗喐佢哋嘅啫。坦白讲呢即係其实我哋自己本身呢即係今日做嘅文宣呢都係喐佢哋嘅。但如果佢哋好人好者唔係做呢啲嘢呢就显得我哋好少人。咁但系问题咧，即系其实我哋游行之前咧，你又搞呢啲咁嘅嘢， 即系俾足机会， 即系完全俾足机会。喂，点解班友喺度搞乜嘢？吓，点解会咁样？你咪攞份嚟睇下咯，攞份嗰啲咩白纸线去睇下咯， 系嘛？我同周生就系咁样，我哋直头咧就系郁文前面喺度派白纸线。 点解系咁样咧？因为教主就系咁样噶嘛，教主嘅热普成就系咁样噶嘛。佢琴日你知唔知佢节目讲咩？ 吓， 佢又话民阵咧。实质嘅话事人系孔令瑜， 唔出奇啊！我知道。 然之后咧就话，即系呢、這个孔令瑜咧已经联络好警方咧，就即系杯葛咗呢个叶普成。 啊、 一见到佢哋嚟咧， 唔怪你今朝你 send 呢个 message 问我啦， 系啦， 唔 系 我唔知道、啊、真系大佬。 唔系佢琴日节目讲噶嘛， 唔系我唔知佢有通知呢个差佬同埋呢个食环署 啊。 啊，不过我都觉得奇怪。咁最后结果结论你点咧？我叫你自己揾孔令瑜啊嘛。 唔系咁，你见到今日嘅事实就系点样啦？ 孔令瑜 有冇差佬拉佢哋走啊？冇啊嘛，反而保护佢哋啊嘛，俾佢哋揈旗啊嘛，完全就 咁个契弟咪即系又再讲大话。 讲 喂，我喺呢度呼吁大家，因为呢啲线咧，原来咧我哋以为自己派晒，原来就仲剩翻有一小沓嘅。如果边个有兴趣咧，就可以上去旺角 office 攞系嘛，系咪拎咗翻去咯？ 系旺角嗰边 啊，我得翻一支嘅啫。呢个几好用嘅，呢、這个配合几好嘅啫。 系啊， 得喎呢个 系嘛。好，休息一阵。仲未行完，我哋而家仲搞紧。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